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咁跟住落嚟咧，其實大家知道啦，我就離開咗香港兩個幾禮拜咧，其實就去咗紐西蘭啦。其實一行十二人，三部車，浩浩蕩蕩，咁啊南北島都遊曬，去咗好地方啦。咁啊而家咧，倒翻轉頭，我而家就請阿 Jeffy 咧就做主持人。 哦，咁啊應該調翻轉啦。 我做嘉賓啦。 冇錯啦，咁今次我就做主持人啦。咁今次我就請阿財哥做嘉賓。 係。 咁嚟呢一個浩浩湘湘特別版。就係、是、一個旅遊特別版嘅浩浩湘湘啦，係啦，咁啊呢位財哥咁啊我哋好多人都知道你係一個鍾意科學啦，鍾意音樂啦，咁啊對知識啊好愛好嘅人嚟嘅，咁原來你亦都有另一個身份喎，原來你都係好鍾意去旅行㗎喎。 哦，係真係啦，係啊， 嗯，咁我哋都可以叫你做一個旅行家啦。 好，當係啦， 當係一個旅行家， 扮下啦嚇。 嗯，好，咁你不如講下咧，今次你聽講你去咗呢個紐西蘭啦， 嗯， 係啦，咁首先你講一講你嘅行程先，即係 個行程。 嗯哼， 首先咧就喺香港搭飛機去奧克蘭咧，咁、就係北島咧一個最大嘅城市。 奧克蘭，嗯， 奧克蘭， 即係北島，即係紐西蘭。 係啦，紐西蘭大家知道咧，嗱呢度我都有個圖俾大家睇睇。 好啊， 嚇、啊，雖然渣渣地啊，就係有所謂分呢、這、一個。北島同南島啊嘛， 佢兩隻雞腳 咁樣啦，雞腳 一隻上面雞腳。 北島咧，其實喺呢個位咧，呢、這個位呢度咧就係佢最大嘅城市，即係人口最多噶啦，就叫奧克蘭。咁、但係佢又唔係首都嚟嘅，好得意嘅，世界上好多國家都係嘅、最勁嗰啲城市就唔係首都嘅。咁佢嘅首都咧，其實咧就喺下面嘅咧，北島嘅南部叫威靈頓。 哦， 咁威靈頓咧、就其實我哋又唔去嘅，原本嘅行程，但係世事啲好奇怪，回程嘅時期咧，竟然架飛機咧。就要暫停威靈頓，就要去接載啲人，然後先去奧克蘭咁翻嚟。咁啊無端端咧都喺機場咧都停一停咧都去咗威靈頓。咁其實咧紐西蘭咧佢南北島加埋咧就有所謂四大城市咧，就北面就奧克蘭， 奧克蘭 咁樣咧就威靈頓就首都啦。咁但係南面最出名咧就係基督城，就叫 Christchurch、再南嗰個咧就叫做皇后鎮 Queenstown。咁但係 Queenstown 咧，其實就真係完全一個旅遊嘅地點嚟㗎啦。咁當然其實成個紐西蘭都係一個旅遊為主嘅國家嚟嘅咁樣。咁啊，今次嘅行程咧就先去北島奧克蘭。 Okay， 咁啊，其實咧我太太成日反對嘅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就好耐以前去過紐西蘭。所以今次係第二次。 即係佢反對去紐西蘭呢個地方。 唔係，佢反對北島。 北島， 因為佢知道咧北島嘅風景咧係好麻麻嘅。最靚嘅風景咧喺曬南島，咁、所以佢成日都話你唔好嘥咗嗰啲時間啦，唔好嘥咗個行程，淨係去南島算啦咁。咁、但冇辦法，你啲中國人咧就好重親情嘅、因為我有個堂細佬咧，就好多年前就去咗呢個紐西蘭，佢、就係喺呢一個奧克蘭，奧克蘭。咁奧克蘭咧，而且佢之前就都係打工為主啦，都係喺餐館嘅。咁、但係呢幾年咧。佢就卒之咧就做咗老闆，就開咗間唐餐館。就成日都好想我哋過去。咁我哇嗱，頭先我講過啦，我太太好耐以前去過。咁啊，今次第二次，但係我咧，唉，年近花甲先至第一次去紐西蘭。我未去過㗎，以前未去過，未去過。咁今次第一次去，咁我就冇所謂啦。但係我就話都係要去探探堂細佬咁，同埋我今次我行程咧就有我家姐姐夫咧，咁、即係我家姐同呢個堂細佬都係熟嘅。咁去咯，咁所以卒之咧，我哋就去咗奧克蘭。咁第一晚咧，其實就已經去咗個餐館啦。 咁但係去咗奧克蘭嗰度，有冇話即係睇一睇親戚啊？咁就走啊？定係有冇去周圍 都有玩，都有玩。因為咧，我亦都咁啱咧，亦都我太太有個好朋友，佢、又一家咧就係、移民咗去奧克蘭喎。主要就是因為兩個仔女在那裡 讀書，咁啊佢啊開頭就去陪太子讀書，咁但係嗰個佢嘅先生咧就本來就喺香港做嘢嘅，就唔捨得走，但係後嚟都算啦，就辭咗職，即係退休㗎啦，其實退休年齡㗎啦，咁於是而家一家四口咧就喺奧克蘭，咁所以我哋咧就我同太太就喺佢嗰度屋企住添，其餘啲人咧就嗰十人咧就住嗰啲 apartment 啦咁樣，咁但係。就過咗一晚夜咧，其實我哋就咩啦，就再飛，係啦，咁、再飛嘅時期咧，就去咗， 就飛翻去 啊，過兩晚啊，我可能會過兩晚，但係就飛咗去，一去就去咗南島最南嗰個就係皇后鎮嗰度，去咗皇后鎮啦 ，Queenstown， 咁啊好靚嘅， 咁但係咧喺嗰度咧就然後就去呢一個南島嘅西南岸咧，有一個叫做Milford山嘅地方，一個海峽嚟嘅，其實係類似，如果大家有去過北歐咧，咪有好多好狹窄嘅海灣啊，嗰啲叫 fjord 啊， 好狹窄嘅海灣啊， 係啊，即係好狹窄，其實佢都係啊好多係冰河時期咧作出嚟嘅，所以咧佢個海灣咧係好尖好窄咁樣嘅。 佢係咪側邊都係有啲山喺度？ 係啦，冇錯啦，冇錯啦。 OK， 好有氣勢嘅。咁叫做 Milford 啊 ，Milford 山啊，佢好得意啊，山字咧就其實係聲音嗰個山喎，但其實山有另外一個解釋嘅，正正就係指呢啲峽灣。 哦，峽 灣就叫山。但係仲有趣啊，原來嗰度隔離有一個咧，即係你就咁睇咧，真係完全一定會錯意啊！叫咩啊？叫 Doubtful Sound。 哦 ，double 就即系话有怀疑喎，有疑问喎，乜有疑问嘅声音喎咁啊？但系唔系，原来佢嗰度又有一个峡湾， 又系咁， 但唔知点解就叫 double 啊！我未考佢过， 佢又冇讲话点解？ 我要真系查核，咁但系我哋冇去嗰个，因为最靓嗰个咧就 Milford 山。咁我去完 Milford 山翻嚟咧，又喺昆士兰湖嗰度玩啦，然后就一路揸车。嗱，其实我哋喺呢个北岛都有揸车。有租車，咁但後嚟咧就飛咗落去咧喺南島又租車，即係租咗兩次車。但係喺南島租車咧就揸得耐咯，咁樣咧就個路程亦都好遠嘅。咁由昆士蘭一路出發咧，就去完 Milford 山啦，翻嚟咧又去一度叫水果鎮啊，又去一度唔知咩Tapaku Lake 啊，然後最後咧就上去一個就係叫做富克山，就係 Mount Cook。咁 Mount Cook 咧都即係呢個都係一個高潮，因為起碼以海拔嚟講一定係高潮啦嚇，因為嗰個咧我哋就去紐西蘭嘅最高嘅一個山嘅附近啦，梗係冇去到山頂啦，就係叫 Mount Cook， 咁啊 C O O K Cook 即係煮嘢嗰個曲啦，但係其實佢係根據一個英國嗰個航海家 James Cook 嚟改名嘅嚇，叫富克山嚇，即係曲，咁嗰度係睇雪山啦，又行山啦咁樣啦。咁啊，後嚟咧就一路揸咧，又揸到去最東岸，就去到真係南太平洋啦。其實我哋兩個洋都去曬㗎啦，犀利啊！因為理論上嚟講咧，西岸咧接住嗰個咧已經係印度洋嚟㗎啦。即係我哋又去到西岸啦 ，Milford 山去到最出咧，嗰度印度洋嚟㗎咯。但後嚟我哋又去到南島嘅最東岸，東岸嗰度咧就係南太平洋。其實紐西蘭真係好僻嘅，因為咧如果你喺西岸嗰度咧。出發啊，先至得人驚。如果喺 Milford 山嗰度出發咧，如果你係沿住同一個 latitude 個緯度咧，佢基本上差唔多行成三分二嘅地球咧，先至會撞到，先至會撞到陸地嘅。因為佢個緯度咧喺最南嗰度，如果假設係最南嗰度咧，其實佢係南國，即係如果大家有少少嘅即係地球嘅地理常識咧，其實最南嘅陸地係四五度啫嘛，紐西蘭嘅最南端。澳洲南边嘅塔斯曼尼亚嗰个岛嘅最南端，非洲嘅最南端，同埋南美洲嘅最南端，其实系呢四度嘅啫嘛。 四个地方， 全世界最南系呢四个地方。咁但系最南一个咧，唔使讲就南美洲嘅，即系阿根廷、智利、阿根廷嗰度咧。所以我哋去南极咧，就差唔多系喺嗰度出发嘅，喺度出发。咁但系跟住落嚟咧，其实呢、這、一个纽西兰嘅最南端咧，都已经系。排第二嘅啦，因為佢係比呢個南非同埋呢一個塔斯曼尼亞咧個緯度仲要係南啲嘅，咁所以你話如果佢一路咁樣去嘅話咧，哇！佢環繞大半個地球先撞到南美洲，即係當然如果佢喺東岸去咧就近少少，即係如果睇個地圖大家知道啦、如果喺南島嘅東岸咧向東行咧，咁佢就會橫越南太平洋，最後就會撞到南美洲。但係如果去西咧。哇！就兜個大圈添啊！好啦，咁我哋最後咧就去咗東岸有叫奧馬魯嘅地方啦。咁後嚟一路又玩翻上去咧，最後都係去翻呢個基督城。 基督城 係啦，咁基督城又住兩晚咧。咁到最後咧就係、飛翻嚟嘅。本來基督城咧就應該飛奧克蘭，然後就喺奧克蘭嗰度轉機翻香港。咁但係咧，都話啦，頭先都話，竟然嗰日咧就突然間有事咧，就要停一停威靈頓。咁啊。卒之就拖延咗少少時間，但係後嚟佢都追翻嗰啲時間，因為佢本來喺奧克蘭咧，我哋喺基督城去奧克蘭咧轉機咧就好鬆動嘅，咁但係而家停一停翻靈頓咧，去到咧就完全唔鬆動啦，咁所以咧其實都係搏翻嗰班機 ，OK， 咁所以都冇乜所謂啦嚇，咁叫做去埋威靈頓啦，咁所以佢四大城市咧就奧克蘭、威靈頓、皇后鎮、基督城，就同埋仲有一個咧，其實喺奧克蘭南邊嘅咧，就叫做咸美頓嘅，叫做 Hamilton。咁 Hamilton 嗰度咧， 係，我都話啦，其實奧克蘭我記得住咗兩晚嘅，因為我哋係有玩到嘅，特別咧，原來就係嗰個哈比人啊， 哦， 哈比人 拍嘅， 嗰度有一個咧，就係喺 Hamilton 附近咧，而家係一個好大嘅旅遊景點， 哦， 就係叫哈比鎮， 嗯， 叫做 Hobbiton。Hobbiton 佢後面加個 O N， 因為拍咗呢套嘢之後， 咁而家咧就一個好主要噶啦。咁我門券唔知幾多錢啊，因為全部佢哋賣飛嘅，咁梗係而家要有門券咧入去啦。咁亦都有一個專門嘅導遊啊，帶你去睇雲西嗱。嗰套電影咧就係呢度攞景咧就咁咁，呢度咧就喺度攞景噶啦。咁諸如此類啊。咁你知啦，紐西蘭咧即係特別係近呢十幾年聲名大噪啦，即係個旅遊業興旺咧，就其中一樣就係因為個電影就係《魔戒三部曲》。 嗯， 啊，同埋而家兩部嘅哈比人，全部都喺紐西蘭攞景啊嘛，哇！你要大家記翻下魔界嗰啲景， 嗯， 哇，真係靚到不得了噶嘛，啲，嗯，平原啊、雪山啊、嚇嗰啲咩河流啊、咁樣冰川啊咁樣樣， 嗯， 其實真係咧，紐西蘭嘅風景咧係絕佳嘅。 哦 ，OK， 咁才哥你去咗咁多即係南邊同埋北邊啦，咁， 嗯， 其實你主要瀏覽嗰啲地方咧，係咪主要都係睇風景啊？即係望啲風景就唔會話有啲乜嘢， 即係話佢個名勝古蹟咧就唔多嘅， 就冇乜嘅。OK， 因為佢當然咧要講少少歷史啦。呢，這個歐洲人啦嚇，即係歐洲人去到咧，其實啊我哋講緊真真正正去殖民咧，已經係十八世紀嘅事啦。 嗯， 咁十八世紀，然後十九世紀，跟住二十世紀啦。咁，嗯，所以咧，即係以佢哋嗰啲最古老嚟講咧，都係二百年鬆啲。 系 嘛？ 系咪 咁？佢哋都冇乜特別大嘅建設嘅。嗱，毛利人又唔同啦。嗱，呢度咧就好有趣嘅。其實毛利人就係當地嘅土著啦。 係啊，土著。 而家我哋興叫做原住民啦，嚇，即係以前係叫 Aboriginals 或者 Aborigin 都得。而家就中意叫做 Indigenous people 啊，叫原住民嚇，因為叫政治正確咁啦嚇，又冇所謂。 哦。 即係我覺得土著其實都冇乜貶義啊，係嘛？ 係 啊，好啦，即係本土嗰啲即係嚇嗰啲居民啦，咁但你正正就係土人啊嘛，就土人俾人感覺好原始咁啊嘛，正正就所以而家就話叫原住民咁樣樣，你話新界嗰啲土人啊咁嚇，土豪爭霸，新界嗰啲土人都幾好啊，呢個聽到嚇。 OK， 好啦，咁但係咧，原來呢個毛利人咧，去到紐西蘭居住咧，都係好慢近嘅事，佢哋嘅歷史咧係唔超過八百年。 係啊，佢哋邊度嚟？ 即係我，唉，有趣啦，有趣。原來咧，我即係其實我一早都知㗎啦，但係我再上網睇翻啲歷史咧，其中一個講法仲有趣。佢話其實佢哋係台灣嚟嘅。 嚇！哇，台灣人嚟㗎？ 咁亦都係大陸人。 真係係證實咗嘅， 係有考據過嘅。其實佢哋都係非洲人嚟嘅。 嚇！又係非洲，即係溝埋咁樣啦，即係有啲係。 唔係。 OK。 因為全世界嘅人都係非洲人啊嘛。 哦， 你明唔明啊？ 哦， 因為其實現代人咧，嘅人類咧，全部都係大概喺十五萬年前左右咧，係由非洲出嚟嘅啫。嚇，嗱呢個咧就講到以前可能喺呢個節目都有講過少少噶啦。不過咧，我哋休息翻嚟咧，就我再詳細講講呢個人類大遷徙呢樣嘢，好嘛 ？OK。